第85集，沈直的声音很清晰地传过来，许岩觉得右边的耳朵和脖子都麻了一下。 上飞机前去一趟你家，看看你。 好，再过两天我的车大概也修好了。 车怎么了？ 就是我前两天车被撞了，对方酒驾，把我车头撞了，大灯碎了一个。其他的没事，我也没受伤，不骗你。 怎么没有跟我说？ 沈直的语气不是责怪或不快的，反倒有些委屈低落的意味。 还是怕吧，怕像以前一样，跟你说了之后没有反应，或者觉得烦。 说出来之后，心里有点酸。原来自己还没有彻底跨过阴影，还是会去设想对比，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。电话那头传来衣料摩擦的微微杂音，沈直似乎是起身了。许岩听到他轻轻吸了口气。 许岩，你现在不用害怕这些，我们能见面的时间很少，我想知道你身上发生的事，你以后都要跟我说，不论是高兴的事情还是有危险的时候都要告诉我，好不好？你什么都不说的话，我会很担心。 许岩已经从床上坐起来，摇摇晃晃，恍然般的，他们其实是一样的，都还处在安全感不足的状态里。 好。 沈直去北京那天来敲门时，许岩刚洗漱完，整个人昏昏沉沉。他3点多睡的，现在才8点多。门一开，许岩就垂着脑袋栽在沈直身上。沈直抱住他，只是几天没见而已，但总感觉已经过了好久。 几点的飞机？ 10点10分。我待半个小时就走。 许岩点点头，回身进了房间，又趴床上去了。过了会儿，沈直进来，关上门，在床边坐下，捏捏他的后颈。 我给你带了早饭，放在厨房，记得吃。 好。 许岩挣扎着爬起来，头发乱糟糟的。他看了沈直一会儿，伸手拉起他的领带。窗帘紧闭，借着昏暗的光线，许岩研究了一下领带上的花纹。 是我送你的那条。 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情人节，许岩把领带送给沈直。结果当晚他自己就被这条领带捆住双手，然后被这样那样。 对。 居然还能用啊。 许岩没想到沈直会把领带收拾干净，并且堂堂正正地挂到脖子上。他当时还挺心疼的，领带不便宜，而且是有特殊意义的情人节礼物，怎么就因为床上那点事儿把他给糟蹋了？ 为什么不能用？ 变态。 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他？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后面的就不用说了。 不说了，于是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。沈直那双墨黑色的眼睛盯着许岩。许岩放下手，移开视线，但仍然能感觉到停留在自己脸上的沈直的目光。他转回头和沈直对视一眼，往下看，沈直的唇形非常好看，微抿着的时候很冷淡，有种沉默的吸引力。许岩凑过去亲了一下。 我开了一个小时的车过来， 你要怎么样？ 沈直没说话，扣住许岩的脖子，低头亲他。许岩张嘴，舌尖还没往外伸多少，就被沈直堵了回来，空气里只剩轻微的喘息，吞咽的声音， 以及舌头交缠的水渍声。在床上接吻很容易出事儿，许岩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倒在床上，沈直跪在他腿间，双手撑在他的肩两侧。许岩还惦记着不能把沈直的衬衫和西裤弄皱，手不敢往他身上抱，腿不敢往他腰上缠，只能摸着垂下来的领带，凉凉的划过手心，很舒服的触感。 哥， 他们过于专注在接吻这件事上，以至于许岩拿钥匙开了门，喊了一句哥，才把床上的俩人拉回现实。许岩倏地睁开眼睛，愣愣地看着身上的人。沈直抬头看向房门，许年的脚步声临近，许岩终于反应过来，推开沈直，连滚带爬地下了床，在许年拧门把手的同时将门反锁。因为太着急，无名指撞在门上，疼得许岩倒吸一口凉气。沈直立刻下床去拉他的手，看他的手指。 哥，还没醒啊？ 许岩疼得直抽气，另一只手推着沈直，让他去洗手间躲一下。等沈直进去了，许岩才拧开锁，在疼痛中抽出一丝初醒般的朦胧的笑。 啊，你怎么来了？ 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妈做了饺子，你又没时间回家吃饭，给你送点过来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把我屏蔽了？我发的消息你到底看不看啊？ 当然看了，但是太忙了，总会忘的嘛。你给我看看咱妈做的饺子。 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房间里藏人了？ 我能藏什么人啊？ 你说呢？你上次说的浇花一般的嫂子，哎，你之前说可能要让我失望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算什么失望啊？不过嫂子知道你跟男的谈过吗？ 我一个跟男人搞过的，没可能又扭头去祸害女孩子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 你找了个小莲儿？哟呵，有照片吗？快给我看看，给我看个浇花。 许岩哪敢告诉他，那朵一米八几的浇花此刻就站在洗手间里。许年看了估计会心梗过去，今天绝不是和盘托出的好时机。沈直要赶飞机，自己九点多还有拍摄，一切以工作为重。 哎呀，我要上班了，没空和你聊天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公司吧，我到时候发照片给你。 你说的啊，你说的啊，一定要发给我看啊。 许年得了保证，很开心，非常满足。他出门时瞥见玄关那双男士皮鞋，还傻兮兮地笑了一下。 Baluti， 哥，你真奢呀！之前跟我哭穷说买完房没钱了，现在还穿一万多的鞋。 以前买的。 送走凡人精，大门关上。沈直走出房间，看着许岩开口：“ 浇花。” 我当时就随口跟他开了个玩笑。 沈直没说别的，走过来又牵起许岩的手，看到他被撞到的无名指。 还疼不疼？ 没事了，你快去机场吧，等你回来了我估计也有空了，到时候去你家玩。 玩什么？ 有歧义了。许岩立刻转移话题，边往房间走边说： 哎，你等我一下，让我拍张照片。 怎么了？ 给许年看浇花呀。